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34首《岑芷·超诗韵·独禅经》，刘忠原著。 明月挑书烟，托香间。刘忠原。曲径霜寒凄。琴弦火点下，寒地不入丝，播出冬在痛。尽管了无期，梦境是谁中？为人几可怜，相信何有雄？独人定一剑，太斜两情调，一出无落意，清香一个梦，但愿你敢说啊，我往心主家。 晚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